海淀红包抢到手软，叫上家人一起锁定北京电台，欢欢喜喜过大年。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年央视狗年春晚昨天进行了首次带观众联排，绝大多数主演登台亮相。昨天那英与王菲一同出现在彩排的现场，这也是那英和王菲时隔20年再度一同登上春晚。电视剧《天下无诈》将于3月份在浙江卫视、北京卫视开播。这部剧讲述为破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电信诈骗案件，原刑警队副队长邝忠临危受命，紧急成立了反电诈支队，与猖獗的电信诈骗犯罪集团斗智斗勇，竭力保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的故事。张艺谊电影导演处女作《泡芙小姐》将于本周五在全国上映。这部爱情片根据真实的勇敢爱情故事改编，云集了谭维维、包贝尔、蒋欣、张庆初、秦岚、郭京飞、江山、高晓攀等演员。昨天影片在北京举行首映礼。曾经创下了多个票房纪录的电影《捉妖记》今年春节档推出第二部，除了白百合、井柏然等原班人马，梁朝伟、李宇春、杨佑宁、大鹏、柳岩、黄磊、吴莫愁等众多演员都加盟了这一部。昨天片方发布消息，影片目前的预售票房已经破亿。33位知名演员加盟的喜剧电影《祖宗十九代》昨天在北京举行发布会，主演岳云鹏、欧弟、汪东城、于谦等人亮相。影片讲述了岳云鹏扮演的贝小贝因为长相不好看，在生活当中屡屡碰壁，希望通过改变基因使未来的自己变美的荒唐故事。影片将于大年初一上映。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本周四首车开始，北京公交集团将在70条有人售票线路及公交一卡通充值网点正式发行狗年生肖纪念车票。去年年底，北京市公共交通全面实现了支持京津冀互通卡应用之后，互联互通移动支付也在快速推进。从今年2月1号开始，本市试点推行了手机互通卡，京津冀三地的用户可以用一部手机实现交通互通和移动支付。市总工会正在面向社会征集北京工会职工之家标志和北京工会职工暖心驿站标志设计方案，同时分别设立采用奖1名、入围奖各30名。四月初将通过市总工会门户网站、北京12351职工服务网等对入围的设计方案公示，并设立网友投票栏进行投票。北京市地方税务局透露，今年地税系统将全面升级各项纳税服务，完善政务服务窗口一窗式服务机制，同时加大国地税联合稽查力度，严厉打击涉税违法行为。北京价格网站全新改版上线，改版之后的网站更加强化权威性和服务性，着力打造全市统一权威的价格信息发布平台。据介绍，北京市价格监测中心根据百姓关注度，选取了生活必需品、食盐、黄金等9类66个品种的上万条市场价格监测数据供市民查询。狗年贺岁纪念币已经开始兑换了，一直到本月11号，预约成功的市民可以持身份证去预约的网点兑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云量增多，山区呢有零星小雪，最低气温-7度，后半夜起风力逐渐加大，预计呢明天白天本市呢有4-5级的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市气象台今天下午的5点钟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空气干燥，请注意防风防火。

嗯，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份奖品之外呢，还有惊喜送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呢、要带着咱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进剧场看演出了。什么剧呢？实力派的导演关皓月回归之作春节联欢晚饭，幽默诙谐地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北京的老院子寻找她梦中情人的故事。面对着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抉择，一系列啊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是层出不穷。春节联欢晚饭呢，将以艺术的魔力带您的体会不同的过年欢乐。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咱逛庙会打麻将，还可以来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和喜庆的年夜饭了。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呢标注新年京剧或者昆曲赵氏孤儿或者春节联欢晚饭，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记住一定要写清楚姓名电话，就有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起来吧。 哎呀，刚刚把这几份礼品哈跟大家一分享，反正我是觉得哈，这个春节脚步越来越临近了，就感觉现在身边全是过节的气氛，对不对？ 嗯，过年真热闹。 是，大家今天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就可以看到，静瑜就有特别过年的感觉，一身喜庆的红啊。 对，专门给自己买了几件红衣服，方便过年时候收红包。 哦，原来今年是本命年，才12岁是吧？ 没有了，没有了，24就好。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来说说一个喜庆的事儿哈，这就是每年到了过春节之前，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都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奉上的听众喜爱的春节特别节目《广播过大年》。 是的，这一次《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我们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也是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我们的活动包括脱口秀达人线上征集活动、2月1号的脱口秀春晚、暖心工程活动，以及2月27的春节特别节目，包括除夕到初六的春节节目展播等丰富多彩的内容，为了回馈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将上线。那我们的春节活动呢，还充分的结合新媒体，策划了喊红包的活动。2月12号当天，您通过北京电台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将会收到我们派发的丰厚的现金红包，给听众朋友们营造幽默喜庆、温暖团聚的节日气氛。 没错，刚才我们介绍了整个春节期间我们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那么重中之重就是2月1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7点，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应该算是10台一网同步直播的广播过大年的现场直播了哈。 嗯，我们这个2月1号的这个脱口秀春晚已经先行播出了，反响非常热烈。在这个晚会上呢，有很多脱口秀达人哈上台演绎，逗得大家是捧腹大笑的。 嗯， 那2月12号这一次的广播过大年特别节目也是特别值得大家去期待。 对对对，那么其中2月1号的一些经典的节目也会在2月12号的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播放给大家听。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当天这个脱口秀晚会的一些 主创们 啊，对，主创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来介绍一下他们几位分别是谁呢。 来，我们欢迎一下北京北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西江月，欢迎您。 哎，大家好。那主持人好。 我们再来欢迎北京北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演出总监、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演出部部长田拱。 田龙， 不好意思。 没关系，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您。还有一位是北京北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签约艺人、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脱口秀演员李征。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待会儿会有这个精彩的片段也放给大家听。我们先问问西江月吧，好不好？咱们的这个负责人，当初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这个邀请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哎，脱口秀春晚，北京电台要做这事儿，这是一大动作，当时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打算和计划？ 当时心情觉得我们可能混得越来越不好了。 怎么又 说到广播邀请了？ 谁说的？ 这个开玩笑，这个开玩笑。当时很开心，真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这个脱口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听比看更好玩。 嗯， 就是你听他说内容要比你看这个人要更好玩。我就是个更好的例子啊。你看我可能不值得看，那你听确实值得一听啊，大概那么情况。 那您现场来一段呗。真是，当然这可以留个作业，我们下一节当中来一段。 好吧。 我都准备好了，你看啊。 准备好了就可以继续。 没有，其实也没有什么，就是心情还是比较好。因为我这个来台里做过这次第3次了吧。对，每次做完节目之后呢，事业上就有一个不小的上升啊。 是吧？ 对， 我们这就是一宝地。你看 宝地，对，感觉真的是 所以我一直在想，下一次做节目到底是什么时候啊？所以还是很开心的，真的拿到这个邀请之后。 嗯，那其实来广播过大年的这个活动啊，因为是跟春节有关，我们也都知道，每年在春晚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展示的舞台。每一年，包括说今年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大幅提升了这个语言类节目，竞争这么激烈，包括整个从2017年一直火到2018年，脱口秀这么受到大家的关注，那您觉得今年有哪些亮点呢？在我们北京台的这个广播过大年的春晚上，要给大家呈现。 对，我觉得这个亮点要我说的话，可能需要两个小时啊，才把亮点能说完。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好吧，花一个小时。 好，也差不多行。 我这是脱口秀演员啊，这梗都很难接。 基本上就是这个，因为我觉得我听广播类的或听语言类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次北京台做的这个春晚，包括不仅有脱口秀，还有很多语言类，包括我看那个奇葩说的是吧，还有辩论类的，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我感觉耳目一新啊，就是能够给你感觉，就是有时候你听广播吧，你老是觉得我听的挺得劲儿的，结果结束了，或者说我听一个东西觉得听的不是很过瘾，这个晚会给我最大的感觉可能就是总结起来可能就两个字比较过瘾啊，就是真的能把你听嗨了，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就像你有时候在夜店里面蹦迪的时候那种嗨了的感觉，你能知道吗？观众朋友们，就是你能感受那种心情吗？就是真的把你听 不用蹦迪，直接听我们脱口秀您就嗨了。 对，您就直接能把你听嗨了，那感觉是真的比较好 啊。 蹦嗨了跟听嗨了哈。 对， 其实刚石江月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次的咱们刚刚举行的这个2月1号的脱口秀春晚，也是汇聚了各路的名嘴，包括奇葩说的辩手黄执中、胡建彪、李林都是在现场进行了幽默的辩论，还有冷面笑星方清平也带来了爆笑的单口，包括京味名嘴阿龙、艾宝良、杨多杰幽默盘点了2017年的大事件，包括还有谭正岩演绎了跨界京剧时尚大秀，以及著名的人艺演员何冰也是温情助阵，来现场分享他的四合院情怀。 哇，刚才听你这么一说， 听嗨了 是吗？ 都是大腕儿了，是不是啊？ 这至少是我听过啊。能集合起来语言里这么多大腕是我听过第一次，可能我有点没见过世面哈，但是我就觉得 不你好歹是总经理、创始人、那个董事长 啊，我们公司比较小，才几个亿而已， 好嘛， 感觉真的是听起来是。就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么多大腕集合。 对，但其实咱们说到北京北托啊，也是有很多的大腕的，对不对？这一次呢也是带来了好几个节目。这么着，咱们呢接下来问问演出部的部长，他肯定对节目、对演员都是非常熟悉的。 对， 那么这一次我们北京电视台向你们发出邀约了之后，你们都做了哪些精心的准备？是违约作品吗？还是自己新创作的？还是？那种类型 这个是这样，当我们接受到了咱们北京电台给了我们的邀约以后呢，我就着手从我的演员当中，因为我们俱乐部现在签约的演员有63位、在这63位里边，我大概挑出来了10个左右符合咱们节目的要求或者符合咱们节目气质的10位演员，让他们开始为期1周左右的创作。一周以后我们会把这10个人集中在一次咱们的线下的商演，然后当天呢会有咱们广播电台的一些的相关的领导，我邀请他们去线下看了这些人的演出。那么咱们一些领导呢，相关领导看完以后呢，就觉得哎，其中的蚊子、小雪、胖大威很不错，说他们三个人的内容可不可以再修改一下，然后加一些跟新年相关，加一些跟咱们北京地区相关的一些东西，然后呢来参加咱们这次的脱口秀春晚，大概是这样。然后呢我的三个演员回去就开始一起，我们还有我们的编剧协助他们一起去创作了，全新创作了一些内容，在之前有的这个经典的东西之上又全新增加了一些，然后他们三个人当天完成的效果应该来讲还是很不错的。 嗯，刚才 都没被选上，您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您是掌舵人，您不能对随随便便就演出哈， 没走成后门。 刚才咱提到了三个名字哈，哎，再重复一下，分别是 小雪、 蚊子、 胖大威，对，胖大威 、哦，这边我们还真准备了一小段，一小段呢是来自于小雪的这么一个片段，要么咱们先听听看，大家先感受一下。 好不好 啊，来听听来自于北京北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小雪给我们带来的这一段脱口秀。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全新打造脱口秀春晚，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声音盛宴。 好，大家好啊，我是小雪。咱们小时候最相信的是谁的话？就是相信爸妈的话。但是你说各位，有多少坑孩子的爹妈呀？你们小时候有没有被那话给坑过啊？

一些角度就会使他这个段子听上去好像显得还比较有意思，尤其是当小雪这样一个形象，一看就好像，因为小雪她的形象长得很像梁天嘛。 我没有这啊，我刚想问她什么像什么类型的姑娘，你知道吗？ 她长得很像梁天嘛。 啊，型的姑娘 是梁天型的姑娘， 基本上没什么戏哈。 不，这才有戏呢， 这才有戏， 抓人，你知道吗？一上舞台，我告诉你就是焦点。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就她这个形象也比较讨喜，再加上她的这些内容放在台上，她就会在我们线下的小剧场演出，他就会很受观众的喜欢。 嗯， 对，你哎，他小雪那个形象，你可能你见过吗？广播里的人可能没有看过他那形象。 嗯， 他那个形象特别像一个，就是你手机上如果发表情包的话，第一个微笑那个笑脸那个形象，就那个形象。 哎，这不挺好的吗？ 就是比较欢快嘛， 圆圆乎乎的，对 对 对， 是不是适合特别适合过年看见他、啊？ 对， 特别适合过年看。发现了，要做一个脱口秀演员真的挺难的。首先得自己吐槽，还要经得起这身边人的吐槽哈。 身边人吐槽对， 关键还得有观众缘，你知道吧？ 对， 是吧？ 大家都特别喜欢哈。 你看，像我这种就属于没有观众缘。 谁说的呀、啊？ 真的，你看，你像我 这就属于讨掌声的。 此处应该有掌声。 掌声了！ 您仨人往这一坐，我告诉你，专业演员在这儿，我都没看进去，就您吸引了我的目光。 哎呀， 要不然他是领导呢？ 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 其实我的，你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实力更胜于我的外表，对吧？ 呀、 啊， 是 能感受到的。 对， 我就真的不是那么讨巧啊。像小雪那种形象，就是真的还可以、啊。 对， 就是形象实力俱佳哈。 对， 那特别想问一下李征，因为作为咱们北托的这个演员，那天2月1号的时候、脱口秀的晚会你也在，就包括像小雪啊，还有胖大卫啊，像蚊子，哎，你评价一下他们三个吧，狠狠的吐槽一下。嗯、 对， 评价呀、啊，我就 好好考虑啊，你在公司还能不能待啊？ 那就先说说蚊子大哥，蚊子。蚊子真的非常帅啊！我觉得 先叫了大哥，接下来就估计没什么好话了。 真的真的，蚊子大哥是我大哥啊！我觉得我们北托的颜值担当啊，真的是他应该算是排第一了。 嗯， 啊、谁想考？ 哎呀，现在挣钱都得跪着挣啊！现在颜值担当啊，田老师田总， 怎么又改了？ 到底是田总还是蚊子大哥呢、 哎？反正我说话， 跪钱都得跪着挣啊！ 脱口秀演员嘛，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蚊子演出他台风特别稳，对，他说话包括有可能是北京人吧，就字正腔圆的，有的时候我线下演出说话一快的话就是 你秃噜，北京人字正腔圆大活完。 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就挺好的，挺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向他看齐。 台风正，为人怎么样？ 为人更正， 为人更正啊、 哎、我身边好多女同学喜欢他 啊 啊， 人就是临危不乱，是不是？ 反正 这就不好往下说了。瞬间觉得今天被老总们带来上节目是个大坑，是吗？ 哎，没事，我习惯了。 主持人没事还给你挖坑。 观众需要听的不好的，你 不好的，不好的就是小雪姐，就是小雪姐， 怎么了呀？ 老。 老对呀、啊、刚才老总都说了大龄剩女、这就直接就啊露了底了都。 你看啊，这大龄剩女还能找到老公还结婚了。咋说我也是个小鲜肉吧、 啊、 我到现在还单身，对不对？ 你着啥急呀、啊、脑门还起那么多青春痘呢，你着什么急呀、啊、 我说脱口秀说一年了，就一个女粉丝还4岁啊，叫什么河南之光啊，天哪，真的是特别摧残我的心灵。嗯， 哎呀，来说说吧，这小雪怎么样，在你心目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小雪啊、在女性里边就和文超大哥在我心里面的男性位置是一样的，持平的，他俩正好都是北京人嘛，互补。 完了，这俩就评价完了，那接下来看胖达威你要用什么样的词儿了？ 胖达威啊， 哎呀，这开始 好难哟、 哦、这个还行， 对对对，开始冒汗。 胖达威是谁？没听过。 胖达威个子没我高，个子没我高、 啊、他叫胖达威是真的胖是吗？ 姓胖叫达威是吧？ 他叫胖达威，其实他的名字里边有一个威字，然后呢他因为之前在日本留学，然后呢他很喜欢熊猫，然后潘达，然后 威、 对，然后音译过来叫胖达威、 所以就是 讨厌那种用那种名字是吧？ 那像西江月老师，您这名字这词牌名是吧？ 这名字一听都书香门第， 对，很有文化。 对， 哎， 西江月。 对，这么着，还是让这个田总给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您手下的这三位爱将。 嗯，当天啊，

北京时间的20:33，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晚上好，我是静瑜。 还是首先要带给大家几条好消息了，收听本节目的将会有机会获得奖品。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提供的2月16、17号京剧名家名段新春演唱会的门票4张，全明星演出阵容尽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共赏京剧艺术的饕餮盛宴。2月16、17号，期待您的加入。 同时呢，还有北方昆曲剧院给我们提供了昆曲《赵氏孤儿》的演出票4张，名家演绎、经典传承、人间悲喜、曲韵腔调，尽在2月12号、13号北京保利剧院，昆曲《赵氏孤儿》也等您来看。 嗯，除了给您送票之外呢，我们的美丽的主持人赵爽啊，将会带着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一起走进剧场看演出。什么演出呢？实力导演关皓月回归之作《春节联欢晚饭》，幽默诙谐地讲述了一个白富美漂洋过海来到北京的老院子里寻找梦中情人的故事。面对金钱、爱情、友情、亲情的碰撞和抉择，一系列令人捧腹大笑的趣事是层出不穷啊。春节联欢晚饭呢，将以艺术的魔力带您体会不同的过年欢乐。春节期间除了看电视、逛庙会、打麻将，还能来西区剧场吃顿热闹搞笑喜庆的年夜饭了。 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标注好新年京剧或者昆曲《赵氏孤儿》或者春节联欢晚饭，加上您的观剧心愿和姓名电话，记者一定要加上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赶快行动起来吧。 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的系列活动。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来了3位嘉宾，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分别是谁。 我们来欢迎一下北京北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创始人奚江月，欢迎您。 哎 ，Hello， 大家好，我是奚江月。 再来欢迎北京北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演出总监、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演出部部长田龙先生，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田龙。 以及北京北拓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签约艺人、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脱口秀演员李征，欢迎你。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李征。 嗯，咱就是上一节当中留下的一问题哈， 悬念。 对，您的三位爱徒蚊子，还有这个胖达威 ， 还有小雪 啊， 评价一下他们三位呗。 啊，刚才我们聊到就是他们三位在这次的演出当中他们状态怎么样。 嗯， 其实呢，因为咱们要为了让观众看到最精彩的演出，在这个之前咱们都是有一次彩排的。彩排当天蚊子因为没有观众，因为彩排不带观众嘛，只是走一走光，然后走一走定点，大概这样。没有观众，蚊子当天把他准备的内容讲在台面上要完整的演出一遍。但是你知道脱口秀这种东西跟观众的交流和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一旦没有观众的反响，他在台上越讲越没有自信，越讲越没有自信。结束出门之后，他告诉我说：“要不明天我别来了吧，我不行，这讲不了。”我说：“明天会有观众的，你这个东西一定会很受喜欢。”我不行，我明天不来了。我说你要不来的话就扣你钱，然后他说 好吧，我明天几点到老板。 是， 这是最狠的一招。 然后他第二天当观众全部到位的时候、 啊、 他的状态会越讲越好，因为观众非常接受他讲了很多的东西、 嗯、 文字的内容他主要是讲一些跟北京人过大年，北京的一些口音，刚才像您刚才说的 大猴栾， 对对对，包括、这个、 装电视台， 对，装电视台之类这种东西、嗯、然后呢北京观众非常喜欢听这种东西、嗯、很有意思、嗯、然后我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听一听，哎，这个东西当天效果就会非常的好，所以这是文字的这样、嗯、小雪呢上台之前手一直在抖、 哦、 一直在抖，他应该来讲在我们的舞台上上过很多回了，第一次他说我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这还有灯还有音乐，你看咱们哪连麦克风都没有呢。对、啊、我们其实是有的，开玩笑 是， 对，然后呢他会一直在发抖，然后但是当他上去以后整个状态他自己玩得很嗨了，就像刚才奚江月老师说，能让你听得很嗨，首先我们自己要玩得很嗨，他自己玩嗨了也会越想越好。 嗯， 胖达威更不用说了，胖达威当天还有一段才艺展示，抱、 哦、 他是抱着吉他、哦、然后自己去、 啊、说到抱说想抱了个菜名。 对，他抱着吉他上去了，抱着吉他上去，然后中间有一段是边唱边 编书、啊、哎对，改编了一首非常有意思的歌曲，然后呢同时还讲了一些就是他在国外留学的有趣的经历这些东西、哦、然后因为他本人做脱口秀时间也很长了，应该来讲比我都长，比我都做都很早，我都已经四五年了，他可能四五年半了，对对，然后所以他的经验也会非常丰富，当天在台上也还是很不错的，这样、 嗯、都是不错的哈。 其实分享完了之后呢，我们就是特别感兴趣，觉得脱口秀演员好厉害呀、 啊， 就在场上可以把我们逗得那么的开心。那结果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美剧叫《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 嗯， 就其实刚刚讲完了之后，就有点像刚刚田总讲的那个状况，就是她第一次呢是因为被丈夫抛弃了，直接把自己灌嗨了之后，就去到一个小酒馆去开放麦，逗得吓你一片大笑。第二次去准备好了，正襟危坐的去讲一个段子的时候。下场特别尬，尬完了之后自己就超紧张。 对， 所以想问问李征，你平常在比如说说脱口秀的过程当中，有尬到觉得自己待不下去了，然后就是给多少钱我也不回来了？ 有，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都已经登台差不多半年了吧，在蜗牛那次就大家都觉得是我的效果还算是比较好的，然后让我开场，因为刚开场的话肯定是需要一个 开场就给大家 非常优秀的嘉宾对吧，非常优秀的演员镇得住场的，结果那天我就去开场，就是全程从头到尾没有一个人笑，没有一个人笑，真的。 嗯， 你连四岁的女粉丝都没有来吗？ 当时她不认识我当时她不认识 我，还没有这个女粉丝。 哎，我就特别尬，我当时我自己笑你知道吗，哈哈哈哈，你们都不笑吗，就 好尴尬好冷， 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否定了自己，又抑郁了，结束之后真的抑郁了，直接 哇 啊！就问老师，问老大，我怎么办？什么情况这是？我说，哎，不行不行不行！他说这，反正我觉得就是演出这个东西，刚开始因为像我们这些都不是很多，都不是那种就是专业性的演员哈，很多都是爱好这个，然后去通过参加海选啊，然后再参加去开放麦练，然后到最后的商演、小型商演、大型商演这样。每一次都会紧张，我觉得紧张有的时候是一种好事儿哈、啊。就像我来说，我每次上台之前我也会紧张，我觉得紧张反而是对这个职业的一个敬畏吧，对。 对， 我觉得是这样，对， 会让自己更加注意力集中。 对，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我们像做主持人的哈，一般呢招新的话会有一套的程序，比如说考什么，一关两关三关四关，闯了几关之后，对吧？最后做一名主持人。那脱口秀演员你们是怎么？比如说发掘他们的，然后在哪儿发掘的，然后你们比如说评价他们的一个标准体系又是什么样的，我们非常好奇这方面的话题内容。 嗯，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感觉 feeling 感 吗？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看长相。 好 啊，那请问一下小雪是怎么被招进去的？ 所以 不好意思小雪我不认识你，但是大家天天都黑你。 对，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喜欢什么样的长相了。 就一定要像那个微信表情包。 对，一定要像微信表情包。 那像这样嘿哈可以吗？ 可以啊，这个也可以啊。然后对，其实各个方面吧也有、其实我们比主持人选择的要更严一些。 嗯， 因为主持人你选择是他是有个举例的标准嘛，然后我们这个标准会比较宽泛。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对生活有一个观察，还有一个就是你对生活你要有你自己的理解、还有你要有确实想说的东西，这个比较重要。 对，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你对他的一个印象和他本身的样子。可能很多人觉得，哎，我们主持人每天生活特别光鲜啊，什么之类。 其实 但其实 就是这样， 本身就是这样的。对，但其实就是每天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工作。直到有一天我打到一车的时候，师傅说：“哎，你是电台主持人吗？”我说：“是。”他说：“哎呀，你们也就是另外一种民工，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很辛苦的。”我说：“对对对，您说的对。”但是就像脱口秀演员哈，可能我们了解更多的是通过去年大火的两档脱口秀的节目，包括像我刚刚说的那部美剧，他们当中挖掘这个脱口秀演员就是去开放麦，哎，就像您这样的老板总监就在下面坐着看着，哎，这小伙说的不错，过去递个名片，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吗？ 这样的情况我们想有来着。对，但实际是这样的，我们可能一般也不会递，因为我们就是在中国我们是最早的嘛，在北京是最顶级的一个俱乐部，一般大家都会慕名而来，是这样。我们 可能主要是因为咱们没有名片吧。 对， 就是给老板提要求。 对，我最早的时候发过名片，就最早做脱口秀的时候，我在那个就是谁在人家演这个什么喜剧的门口发了名片，要不要说脱口秀，这样最早的时候发过。 那后来为啥又没有了呢？ 大家都拥着过来， 因为 选不过来。 问题是你发完名片之后没有人来，基本上没有人来， 所以就别印了，还省了一笔钱呢。 是，他们基本上以为可能是什么打折活动啊什么的，一看也没不发礼物，也没什么打折活动，大家都不感兴趣。 来聊聊咱们的创作吧。其实我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之前请过一些相声演员，什么演员，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基本就是三五成群一块聊，就聊生活，聊最近的一些感受，聊心情，有时候就聊开心了，有时候就聊哭了。但有一些开心片段，他们就会觉得，哎，这可以作为一个段子呀，是不是？咱们编排编排，呈现给听众，呈现给观众。那咱们脱口秀演员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在舞台上表演呀，那这个创作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您怎么去做这个脱口秀？比如说准备一个脱口秀需要多长的时间？像小雪刚刚那三分钟，我也想说，哎，我们台春晚的时候想上去露一手，我现在委托给田老师您帮我创作一个吧。您觉得这三分钟大概之前都需要准备哪些，或者说我自己要参与到你们讨论当中吗？ 对，或者说你们自己的创作习惯是什么？ 这个您说，如果要一旦要是说我帮您，从一开始我没办法帮您，因为脱口秀的艺术特点就在于这儿，就是您自己想要去表达一个什么， 对， 您自己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物有什么样的一些态度，想要去抒发自己的情感，表达自己真实的态度。从一开始可能您就要去观察生活当中自己觉得有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的点，比如我从生活当中我去坐地铁，我就看到地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这些事情我能不能进行一些艺术创作，我要有想说的话，这个是首先最重要的， 就主观能动性。 哎，对对对对对，要有想说的话。比如说我骑共享单车，我看到就现在有这么多共享单车，有人会去破坏它，我对这个事情会怎么看？那有些共享单车现在越来越多，他我欠我的押金我退不回来，我会怎么办？有些共享单车的确对我的地铁最后一公里提供了方便，那我又对共享单车又有什么样的一个态度？这些东西首先自己要有想说的东西，然后呢，然后再把它说的有趣，把它说的有趣，这一点就比较重要了。把怎么样能把他说的有趣，让别人观众喜欢听呢？这个谢老师，这就是专业的问题了。来， 对，聊聊技术问题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相声演员他是有技术的，技术含量很高的，包括小品演员节奏啊、把握呀、等等等等。那咱们脱口秀演员也有吗？ 我们脱口秀演员主要靠天赋。 哦，你刚才说了颜值、 天赋， 我的天呀， 虚无缥缈哈！给你看，我这个造型特别适合讲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特别有幸福感。 谢老师，您是90后吗？ 对，我是93年。 对， 好好说。 不是说第一批90后已经秃了吗？ 对，82。其实我是这样的，我这个发型是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发型。 哦， 就是其实不 是小时候就是90。90后，过了20几年还是90后。 对，小时候我生下 了， 生下来之后，我妈一看说：“哎呀，这个孩子真的是，我上辈子可能积善行佛啊，然后可能也比较有缘分，因为小时候就是这样啊。”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确实比较聪明，因为我测过嘛，基本上是那次测题的时候，那个智力都爆表了，你知道吗？ 智力还能爆表，我的天！ 温度计是吧？ 您在哪儿测？ 偷偷塞热水里面。 就这个是这样，我就说个技术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去创作 脱口秀剧本？ 对，其实怎么有趣呢？我觉得可能我们脱口秀演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的喜剧演员啊，他可能存在一个讨好别人的嫌疑啊，就说您我要讨好你吧，那我可能把我自己贬低一下或者怎么，可能带来一些这个可能所谓的技巧是一部分，是吧？最初级的一部分，可能后面他们所谓的有一些包袱的东西，我们可能会不一样，我们可能会更自信一些，这是真的。就是我们可能发自内心的觉得我们会相信这个东西很好玩，我只是把它讲出来。你就是你观众啊，我没有讨好你的嫌疑，你笑不笑我不 care 这个东西啊，我只觉得我讲出来还很开心，我觉得这么讲是比较好玩的，它是一个很态度的东西， 就是用戏谑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 所以观点是一个最核心的东西， 对，是表达自己的观点，然后我们能讲得很有趣。还有一个呢，我们比较随性和自然一些，因为很多东西你随性和自然之后你说出来就会比较有趣一些， 对。其实我觉得随性和自然这个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就相当于相声演员和小品演员的现挂，但是呢，他们其实现挂并不是很多。我觉得咱们的脱口秀演员，除了刚才我们聊到的，比如说之前的剧本创作是一方面，但是你们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在现场的现挂，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然后你们做现场的一些反应，然后带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这是你们的应该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和相声演员、小品演员的最大的一个区别吧？是不是李正？ 我 来一段快板， 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 对， 反正 现场来一段呗。 我不行，老大都没来，我能来。 给老大递话呢。 报不了。 嗯， 反正就是我觉得现场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包括我之前设计的一些梗，然后问一些观众，假如说我问他，就是您是不是东北人？他如果说不是啊，我是河南人的话，我就懵了，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是怎么办？ 你就接不下去了。 就脑子真的是，我很多话都是下意识出来的，反而效果会特别好。 对 对，然后可能当时我就后来我分析啊，就是可能大家很多观众都是为了就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去看的，所以说笑点会特别低。 嗯， 如果他们接受到你这个接受了你这个人之后，你可能说什么都会笑。反正就是我感觉还是挺需要演员的随机应变的能力的。 嗯，就感觉互动性会更强一些。你看脱口秀在台上呢，是脱口秀演员，他会经常问你，他也不怕你答的是不是他的那个问题，他怎么着都能接。 嗯， 但就很想问，就是像刚刚那个西江月董事长也提出来了，说就是说我们跟其他的喜剧演员比较不同的一些地方哈，我们就从艺术形式的角度来讲说，您觉得脱口秀跟传统的相声小品，我们经常在春晚的舞台上各大综艺节目上看到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或者说单纯的脱口秀，哎，一个人，那他们是几个人？那人家还有单口相声呢，就跟单口相声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这个，那我用一个学术的用语讲一下， 哇， 观众 好学术， 听 好想拿笔记一下， 好崇拜你哦。 就我们跟相声的最大区别就是，我们是先有内容后有形式，相声呢是先有形式后有内容，够不够学术？简单的讲的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他什么都不干，你知不知道他是个相声演员？你基本上知道的是吧？ 穿大褂。 对，无论他怎么，你基本上知道他要不张口，你是知道他基本上可能是个相声演员。但我们站在那儿，我要不说话之前，你是绝对不知道我要表演脱口秀。 把这桌子给我抬过去。 你是个默剧演员。 来说一下，来摆一下灯光啊，对，有可能哈，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是先有，我们是你有了内容之后，形式它存在，嗯，这个是它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啊。你要细分的话，这个就区别就比较大了，跟相声区别就大了。因为相声它是一个演员嘛，那你还要演一个东西。我们脱口秀其实都后面不能加演员两个字，因为我们不需要演，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嗯， 我们就表演的就是自己啊，就演的是自己的一些事情，没需要演的，没演的东西。 对，那您在开场的时候已经准备好的这一段脱口秀，可以现在开始了吗？ 嗯，可以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终于轮到我了，一会儿再说啊，就是对，大概是。嗯，就是 对，其实我还特别好奇，刚才也说到了，就是相声和小品，嗯，其实更多的他们是几个人在合作，在呈现一个作品， 嗯。 那脱口秀这种形式，除了一个人之外，会有多人合作的形式，或者说会有其他的形式呈现吗？ 嗯，这个目前会有啊，就是一个人可能加一把琴也可以。 哦， 可能还是 放大威吗？ 那是我的好朋友啊。 对 吧， 下次再带一个潘达上去，哎，又是一种形式。 我们俱乐部还真有一个女演员，她的宠物是一只鸭子。 哦， 然后他会把他的鸭子牵到台上一起来表演。 哦， 他的鸭子非常有灵性啊，他讲一个段子，观众不笑，说你笑鸭子呱。 对，观众不别的不笑，这鸭子一叫观众就笑。 对， 哦， 对， 好， 这个太 非常棒。 这鸭子是负责救场的，这 辛苦的我们基本上没有，就是两个人的实际上是可以说的， 哦， 就是但是我们为什么不两个人说呢？我们特别怕人怀疑我们俩是我们说相声的，就是这个就 混 在 一起 了，混在一起， 对对对。 说我们为了界定这个，一般都不两个人说。 嗯， 国外有那种两个人说的 啊？有吗？ 有 日本的漫才就是吧， 日本的漫才是，然后国外有那种他就可以两个人说了，但是会很少， 对， 要经过精心的排练，还有他们的演员要基本上像具备像我这样的可能比较资深一点的 是吧， 对，他们可能才能两个人。 嗯，形象又好， 就是说咱们没有人能配得上你，就跟你说是这意思吧。 我认真的， 董事长， 我走心了。 董事长，刚刚您在认真说这段话的时候，您旗下的演员李征笑了。没有忍住的笑了， 我自己都快笑了，真走心了。他们实力是更高才能做的吧，我们可能真做不到。 其实脱口秀真的挺难的，包括其实大家通常在电视上去看，或者说平常有一些机会接触到现场的话，你觉得在台下的时候会吐槽很容易，哎，这不好笑，讲的什么呀，但真的让你去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抓耳挠腮，哇，人家好伟大，这个梗是怎么想出来的？其实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再转变回一个创作者的身份的时候，您觉得最大的难度在哪里？ 哦，这个其实观众转变成演员难度挺大，我经常碰到那种观众啊，我做的时间比较长，有的观众说，哇，你们真的说了一根坨屎一样。我说肯定比你说的更好，真的，他一说之后说，哇，我真的想吃屎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自己啊，对这个东西的认知是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他要从观众转变成演员，实际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嗯， 我们基本上会挑选一些比较有天赋的啊，如果你很认真啊，想真的把这个干好，通过你的努力几乎不可能怎么能实现，因为艺术它需要一些 天赋。 天赋在， 天赋点东西，当你可能努力会说得更好。所以这个转变，我们更希望就是你真的喜欢，然后你有些天赋，你转变好转变。 嗯， 对。如果没有，那么很难转变。还有一个就是主持人，还有一个就是说、相声演员要转成我们这个行难度很大。 为什么呢？ 真的，你看王自健就是最大的例子，是吧？就是很难 转变。当李诞离开了他以后，他已经 对，你看现在李诞他们就说得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相声的基本训练。我不是说、这个绝对没有说是哪个不好啊，就是我们转去说相声，我们也是连门都没有，我们干不过人这两个行业。 对， 就是你的理解有问题，就是你相声的梗跟脱口秀的梗完全是两个梗，就是完全是两个对喜剧的理解，你怎么结合呢？就是你很难结合。所以你看那个，我看很多相声演员，他们转行说脱口秀之后就会很别扭啊。他们上台之后，大家好，我跟大家说一段脱口秀，你那种感觉，你就感觉 那个架势就有点不对。 他那个架势， 感觉下一句还蒸羊羔蒸羊腿， 当当当，给你来一段，你才能配得上那个情景啊，才能配上情景。 对，而且这个我觉得应该来讲，一个氛围也是特别重要。 嗯， 就是你如果经营在相声圈的这种氛围，你说话会情不自禁的会有一些这种 起范儿， 哎，起范儿的东西。如果要是一直在这个脱口秀圈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很轻松。 嗯， 哎，很轻松场，包括脱口秀的观众也是这样。像我们去天津演脱口秀就很难演，因为天津的观众习惯于听相声听很多，他们会接下茬，然后会这样。那我们脱口秀更多的是我们在讲我们自己的东西，你就安静听就好了。但是他们观众会，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这就是一个氛围、一个圈子、一个气场的问题。 对 对 对， 那是这样。我说我们跟大家表演段脱口秀嘛，好嘛， 敢骂呢？ 这互相就演起来。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啊，也许通过我们今天这一个小时的介绍，有很多很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包括网友朋友，可能会对脱口秀的表演非常的感兴趣， 来看现场，一定要来看现场。 哎，所以我就想问，有没有咱们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培训呐、或者是交流互动啊？ 哎呦，我们北京脱口秀俱乐部来讲的话，应该是每周五和周六都有两场线下的演出。 哦， 然后呢，这个线下演出这个宣传基本上就是在微博上关注北京脱口秀俱乐部就可以了。 嗯， 然后现在看直播的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虽然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对，就这样吧。 这个真没有。 那好吧，那就这样吧。关注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微博，我们每周都会有两场线下的演出。 哦， 每个月我们都会举行一次招新大会，只要喜欢这一行，大概了解一些，准备三分钟的小段，直接来演给我们看，然后或者直接去参加我们的开放麦的演出。周一到周四，周一和周三有开放麦的演出，周五和周六有售票商业演出，每个月一次的招新大会，可以加入我们，可以来看我们演出。 哦，咱们北京真的是有开放麦啊！我以为就是因为经常是看美剧、看电影当中他们会 有， 咱们这边现场的氛围怎么样？ 开放麦有好有坏。 嗯， 这个实话实说， 就要看每个人的水平嘛。 对，因为开放麦是一个比较开放的舞台，就是老演员的新段子或者新演员上台试练不能保证。但是我们的商演来讲的话，应该每周五周六的商演基本上效果都是来看吧， 就是比较 我口说无凭 的 来看吧。 对对对对对，来看吧来看吧，来支持脱口秀哈。同时呢，要支持我们的活动，这就是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的活动。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这个春节特别节目呢，将于2月12号腊月27，也就是下周一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7点，在我们北京电台的9个专业广播呢并机直播，并与我们的听众朋友携手迎新年。 这一次呢，我们北京电台也是一改往年摇一摇的传统普惠方式，给大家送红包的话，充分利用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推出了线上喊红包的互动环节。那红包的金额呢，也是较往年成翻倍式的增长。在2月12号看我们直播的这一天，春节特别节目通过北京电台 RBC 官方微信为听众派发丰厚的现金红包，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也将好运传递给新年的每一个人。 对对对，也希望大家能够在2月12号的话支持我们的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的春节特别节目。也再次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们。 谢谢主持人 啊，到时候看看我们俩是不是也合格加入呗。啊，对，开放一下呗。 咱们不是一个月一次招新大会吗？ 是啊， 为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准备一次好不好？ 好，没问题。 我想直接晋级公司股东啊。 哦耶，就是这句话了。刘磊，开个玩笑哈。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 我是鲸鱼。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听听糖耳朵。To surrender,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re, it's freedom, it's flooding open. It's a picture.